不必羡慕别人，罗小虎。在河的两岸，分别住着一个和尚与一个农夫。和尚每天看着农夫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生活看起来非常充实，令他相当羡慕。而农夫也在对岸，看见和尚每天都是无忧无虑的诵经、敲钟，生活十分轻松，令他非常向往。因此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共同的念头，真想到对岸去换个新生活。有一天，他们碰巧见面了，两人商谈一番，并达成交换身份的协议，农夫变成和尚，而和尚则变成农夫。当农夫来到和尚的生活环境后，这才发现和尚的日子一点也不好过，那种敲钟诵经的工作看起来很悠闲，事实上却非常繁琐，每个步骤都不能遗漏。更重要的是，僧侣刻板单调的生活非常枯燥乏味，虽然悠闲，却让他觉得无所适从。于是，成为和尚的农夫，每天敲钟诵经之余，都坐在岸边，羡慕地看着在彼岸快乐工作的其他农夫。至于做了农夫的和尚，重返尘世后，痛苦比农夫还要多。面对俗世的烦忧、辛劳与困惑，他非常怀念当和尚的日子，因而他也和农夫一样，每天坐在岸边，羡慕地看着对岸步履缓慢的其他和尚，并静静地聆听彼岸传来的诵经声。这时，在他们的心中同时响起了另一个声音：回去吧，那里才是真正适合我们的地方。别只看事情的表面，就像故事里的两位主角，没有经历过对方的工作，自然也看不见其中辛苦的一面。就像我们只看得见成功者的笑容，却看不见他们奋斗的过程中曾经流下的眼泪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必经的历程，其中的辛苦与甜美，只有自己感受最深刻。只有你亲自栽种的花朵，你才知道其特性与培植的感受。当花朵嫣然绽放时，也只有你才懂得欣赏。不必羡慕别人工作时的笑容，那也许只是苦中作乐。当然，也可能是他们知道如何乐在工作中。